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2013年的10月份，北京市石景山区喜隆多购物广场发生大火，后来经过调查，起火原因呢是因为麦当劳公司里面的蓄电池充电过程当中发生故障而导致的。此后众多小商户获得了赔偿。火灾过去4年多以后，麦当劳公司、喜隆多公司、农工商公司和日东升公司等责任方因为对法院确定的民事赔偿的比例没有达成一致，起诉到法院。日前，这起案件的二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最终判决麦当劳公司、喜隆多公司、农工商公司分别承担45%、45%和10%的赔偿责任。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说一说喜隆多火灾赔偿责任终审确定。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2006年的2月18号，农工商公司将他所有的石景山区苹果园南路13号的楼房及场地出租给了日东升公司。2007年的1月18号，日东升公司将他承租的面积差不多2500平米的房屋转租给了喜隆多公司。2010年的2月10号，日东升公司将他承租的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南路13到19号的建筑物的一层的西侧的商铺转租给了麦当劳公司。到了2013年的10月11号的凌晨2点多，喜隆多购物中心发生了火灾。后来经过调查，起火原因是因为麦当劳公司里面的蓄电池充电过程当中发生故障而导致的。火灾过火面积3800多平方米，直接财产损失估算值为人民币1300多万。在灭火过程当中，2名消防员不幸牺牲。 朱队长牺牲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灭火战斗昨晚都会有牺牲，我们一定要继承队长的遗志，干好我们的本职。大家，现在灭火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不能这样。 消防队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这起火灾之所以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迎过火面积如此之大，和喜隆多购物中心经营的很多小商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个商场是卖的小商品，衣服、箱包、电脑配件啊，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商场里面，它的火灾负荷会比较重啊，而且空气呢没有流通，产生大量的阴燃，可以这么说，就是你手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 2014年的1月22号，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定麦当劳公司和喜隆多公司对火灾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北京农工商公司负有一定的责任。随后，两名麦当劳门店的负责人和三名喜隆多购物中心的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杨庄餐厅，2013年10月11日凌晨20时许。发生火灾，经灾后测算，该中心过火面积共计3800余平方米，经鉴定，火灾直接财产损失估算值为人民币13,084,200元。灭火过程中，两名消防警官死亡。 在这起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审理过程当中，作为被告人之一的麦当劳餐厅的负责人在庭审当中说，对于消防演练，不管是喜隆多公司还是麦当劳餐厅都没有组织过，但是相关的培训的确进行过。 培训我只能说我按公司的视频进行过培训，我的训练经理包括我的人事经理也进行过培训，这个还有书面的记载。 我参职的时候受过消防培训的。 这个培训是店里做的还是公司做的？ 是公司。 公司做的培训是吧？ 对。 消防演练是不是做过？ 没有。 就店里有没有？公司有没有？ 都没有。 喜隆多商场有没有权利组织麦当劳杨庄餐厅的员工进行演练或者培训？ 因为我知道麦当劳自己有单独这个消防系统嘛，作为我们商场做这个演练培训的时候啊，我们也确实也做了，有资料可以证明。我们是要求他要参与的。 那你印象当中，麦当劳，你知道麦当劳有参加过这个培训？ 我的印象里应该是没有，因为他的这个演练有的时候是我是参加的，在我在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人。 我在期间的时候，许多都没有对麦当劳进行过消防演练，而且我的员工也没参加过许多这方面的消防演练。 作为被告之一的喜隆多商场的相关负责人在法庭上说，在起火之前的一段时间，喜隆多商场正在进行招聘，具体起火那天晚上到底有几个人值班，他实际上并不清楚。 据我所知，那一段时间嘛，应该是因为我知道有两个老员工已经离职了，而且在我们商场户外大屏还有商场内部的小的屏幕上，就是都有这个做这个人员的招聘，这个人员一直就是没有招上来，这个情况我是了解的。但是具体这个那天晚上，就是每天晚上是几个人值班，具体是谁，这个我确实不是很清楚。 另外一位被告人是喜隆多商城的夜间的值班经理，他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担任这个职务以来，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相关的安全培训。 我就是说引领消防那个车去扑救火灾。 你那个施救怎么施救的？ 拿灭火器。 灭火了吗？ 没有，火势太大。 你作为这个夜值经理，受过没受过专门的安全这个教育培训？ 没有。 当你当夜班经理的时候，如果中控室这方面出问题怎么处置啊？有人告诉过你没有 啊？没有。 那么安全操作规程有没有？你受没受过个专业培训呢？ 没有。 火灾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置？安全操作规程是吧？你知道吗？ 不知道。 当时根据媒体的报道，在监控室值班的保安员在火警响起之后曾经关掉了火警，而一直在打游戏。这名值班的保安也坐在了被告人席上。到底那一天他为什么要关掉报警器呢？他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报警的声音并不是火警的声音，而是普通的反馈声音。我以为他就不是火警的，后来报的是喜隆多一层七和二层七，连续报了两个烟杆之后，我就发觉这是一阵火警了。 作为中控员，是否应当知道每个设备所显示的每个区域应该在什么位置？ 这是应该知道的，但是因为我去的时间不长，加之这个单位没有这方面的，所以我无法确定当时那两个报警的地点是在哪。 就是说这个报警了以后，你有两次摁掉了一个报警系统的，你怎么解释这个动作？两次 按消音并不是说把这个报警取消，而是说我知道这个报警了，不需要听它的声音了。开会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夜间无论大小事都要向夜值经理请示，我怕如果这种事儿不向他请示的话，他单位会开除。 你当时撤离中风室的时候接到火警多长时间？ 具体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是当时整个屋子已经都断电了，我当时差点我就死在里头了，当时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2016年12月，这场火灾的刑事部分宣判，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涉案的两名麦当劳餐厅的负责人和三名喜隆多购物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五人因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获刑2年至3年6个月不等。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后，法院通过调解或判决的方式，一共处理了351起喜隆多购物广场的小商户起诉麦当劳公司、喜隆多公司、农工商公司的财产损害赔偿案件。麦当劳公司、喜隆多公司和农工商公司支付评估费就达到了200万，支付设备使用费16万5千块，公证费32万。麦当劳公司、喜隆多公司承担保安费54万多元，工程费36万多元。在这些费用当中，绝大多数由麦当劳公司先行垫付。在4年多的时间里面，351家小商户的财产损失已经得到了赔偿。随后，麦当劳公司将购物中心的经营者喜隆多公司、所有权人农工商公司以及租赁方日东升公司起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结合火灾事故的原因的认定以及部分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麦当劳公司、喜隆多公司各承担45%的责任，农工商公司承担10%的责任。但是因为消防部门通报当中并没有认定日东升公司对火灾事故负有责任，因此呢，麦当劳公司对他的追偿法院并没有予以支持。最终，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喜隆多公司和农工商公司分别支付给麦当劳公司990多万元和161万多元。一审宣判之后，喜隆多公司和农工商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2017年的11月底，这起案件的二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吴再存担任这起案件的审判长。 现在开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喜隆多公司、农工商公司与被上诉人麦当劳公司、日东升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在这起案件的二审开庭过程当中，上诉人之一的喜隆多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改判麦当劳公司承担这起案件的主要责任。 火灾发生后，无论是公安消防机关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还是安监局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均可以证明此次火灾的直接原因为麦当劳洋装餐厅甜品操作间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电气故障所致，与喜隆多公司无关，喜隆多公司并无任何故意或过失。而在火势初期阶段引发火情的麦当劳公司当然的应当承担起火后的救助义务，然而麦当劳公司不仅未实施任何扑救，还对报警系统进行错误的复位操作，延误了应急处置，错过了灭火的最佳时机。第二，在火势扩大方面，麦当劳公司同样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事故组以及消防人员在调查中了解到，3时13分火情出现明显变化，火势迅速蔓延，其原因正是因为麦当劳公司自行在喜隆多购物广场南侧钢架结构外立面自下而上设置的3个发光灯箱发生了猛烈的燃烧。上述灯箱所用材质主要为亚克力，部分为铝塑板，如果没有麦当劳公司自行设置的易燃的亚克力灯箱和广告牌，火势不至于快速扩散蔓延，因此麦当劳公司应当对火势扩大负更加主要的责任。麦当劳公司对消防安全的不重视也是导致本次火灾发生蔓延与扩大的主要原因。麦当劳洋装餐厅为24小时营业店铺，店内的装饰、装修及消防系统全部由其自行设置与安装，且麦当劳公司店内设有分控报警主机，根据相关要求，如果其店内设有分控主机，就应设置中控值班人员， 但麦当劳公司店内不仅没有具备消防员资格的人员，从未安排任何人员值班，放任了安全隐患的存在。相反，喜隆多公司在火灾事故中承担的是间接和次要的责任，而一审判决对于上述事实既未调查也未核实，完全忽视了麦当劳公司应当承担火灾事故主要责任这一重要事实。 而作为被上诉方的麦当劳公司认为，喜隆多公司同样对这起事故负有主要责任，这个锅不应该由我们来全背。 被上诉人麦当劳公司同意一审判决，我们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石景山区喜隆多购物广场 10.11 较大火灾事故的通报，认定上诉人喜隆多公司对事故发生同样负有主要责任。通报第七页认定，火灾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火灾起火的直接原因，另外一点呢是火灾蔓延扩大的原因。火灾的直接原因不等于火灾起火的直接原因，喜隆多公司不应该偷换概念。火灾起火的直接原因是麦当劳餐厅内蓄电池充电发生电器故障所致，但是火灾蔓延扩大的原因中，喜隆多公司也存在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并非是喜隆多公司所称的无任何故意和过失。那么通报第七页、八页、十页、十二页对上诉人喜隆多公司失责行为表现以及对事故应当承担的责任阐述得非常清楚，那么喜隆多公司对本次火灾事故同样负有主要责任。 另外一名上诉人农工商公司在法庭上表示自己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承担 10% 的责任也有违公平原则。 一审判决中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的认定，对于究竟是哪项或哪些监督检查工作并未明确，仅凭模糊的认定即以此为由要求农工商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缺乏依据。农工商公司与日东升公司、喜隆多公司均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要依从约定。农工商公司作为产权人，根据相关规定与建筑物的承租人、日东升公司及管理使用人、喜隆多公司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约定农工商公司有关防火的监督检查职责，即要求喜隆多广场的消防设施运行正常，消防栓及灭火器的器材完好有效。农工商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对喜隆多广场安全生产进行了监督检查，在日常安全检查中把消防工作作为重点来要求，并制作了安全检查记录，已经履行约定的安全生产包括防火责任监督检查责任。火灾蔓延的直接原因是喜隆多公司消防管理人员失责，农工商公司不应承担因喜隆多公司管理失责所产生的相应责任。农工商公司作为出租人，对将租赁物交由承租人管理使用，并已实际履行了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消防安全责任应由实际管理使用人承担。农工商公司和日东升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将涉案建筑物租赁给日东升公司，在火灾发生后，应当依据各方签订的租赁协议及相关法律规定来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直接让产权人农工商公司承担10%的责任，有违公平原则。 对于农工商公司的上诉理由，麦当劳公司表示，一审法院认定是正确的，农工商公司应该在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承担赔偿义务。 认定农工商公司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认定农工商公司虽然签订了安全协议，但是该公司未按照安全协议要求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事实依据充分。农工商公司自称已经履行了约定的安全生产包括防火的监督检查责任，并没有得到安监部门的认可。承租人日东升公司未取得规划许可的情况下，对建筑物进行了装修拆改建设，使建筑面积增加了4000多平方米，扩大了将近一倍之多。被上诉人麦当劳公司认为，农工商公司对出租人这进行违法建设这种行为呢，也应当承担失察之责。所有权人，你把房屋出租之后，你仍然要承担相应的安全职责的，并不是像农工商 公司所认为的即将房屋出租之后就应当由承租人来完全的承担消防安全职责。 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日东升公司。因为呢，农工商公司将这个楼房和场地租给了日东升公司，日东升公司呢又将这个房子转租给了喜隆多公司和麦当劳公司。在这起案件的二审过程当中呢，日东升公司也出现在法庭当中。日东升公司表示自己不应该就这起案件的相关赔偿承担任何的责任。 日东升公司不同意农工商总公司的上诉意见。日东升公司认为，在本次火灾事故中，日东升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定或者约定的赔偿责任。火灾事故发生之后，根据北京市安监局的事故通报显示，日东升公司在此次火灾事故中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因此日东升公司对于火灾造成的任何损失均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定的赔偿责任。 那么喜隆多公司为什么会认为麦当劳公司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呢？在法庭之上，喜隆多公司的代理人是这样说的。 主要的理由我们认为就是依据这个相关的事故认定书，那么在事故原因和性质里面，主要和直接的责任都应该由麦当劳公司来承担。那么其中涉及的火灾扩大的一部分原因呢，也不是喜隆多公司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那么在此情况下呢，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喜隆多公司承担 45% 的比例责任比例，那么事实上是过高了。 针对喜隆多公司的这个理由，麦当劳公司代理人在法庭上说，虽说呢最初事故的起火点的确是在麦当劳洋装餐厅之内，但是喜隆多公司应该为整个火灾的蔓延和扩大最终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承担责任。 这个通报中已经明确对这个事故责任啊做出明确的划分，包括麦当劳公司、喜隆多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这是通报的原文。那么关于这个起火的原因，刚才我已经阐述了，那么的确是由餐厅麦当劳餐厅这个蓄电池充电过程中发生电气故障所致，但是火灾蔓延扩大的原因，那不仅仅是麦当劳的原因，也包括喜隆多的原因、农工商的原因。同这个喜隆多公司代理人一样，那么在蔓延扩大的原因中，那麦当劳也没有故意和过失。 最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火灾发生的直接原因虽然是喜隆多购物广场一层麦当劳甜品操作间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电气故障所致，但最终的损害结果的发生却既包括这一直接原因，同时也包括喜隆多公司未按照要求配备具备相应资格的人员进行值班，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购物广场值班人员应急处置不及时，农商公司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等诸多原因。一审法院结合火灾事故原因的认定以及部分生效裁判文书，已确定麦当劳公司和喜隆多公司共同承担90%的责任，以及农商公司承担10%的责任，从而认定麦当劳公司和喜隆多公司应平均承担责任，即各自承担45%的责任，农商公司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以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其真实性的通报作为查证属实的证据，并结合其他证据查证属实的相关的情况作为证据，依法作出裁判，在证据审查上认定准确。喜隆多公司、农商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那为什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呢？案件的审判长、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吴再存院长在案件宣判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那么应当说，从这起火灾本身的发生原因上看，它是个综合性的因素。那就是说，就一个火灾安全事故 从综合判断来讲，应该说呢，安监局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当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认定。那么这种认定本身呢，作为法庭来讲，实际它具有书证的效力。那么从实际查证的情况看，这起火灾的发生，麦当劳本身它只是个火源，那么直接的起火原因是由于这个车辆本身的电池发生这个自燃之后产生的火灾。但是呢，就这个火灾本身最后造成这么惨痛的这么一个结果，应当说是多方面的原因。你说这里边有很多安全方面的隐患，原来一直就是存在的。你比如说它的整个的喷淋设备，是吧？应该放在自动状态，是吧？实际它的整个喷淋的这套设备本身完全转换到了手动设备。那么一旦火灾发生之后，不能够自动启动，那么必然带来这个火灾本身这个损失的扩大，是吧？另外，你不是说它的相关的值班人员也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来配备，是吧？严格规定呢，应该配备两名，他只配备了一名。还有其他一些通知当中，就是这个安监局的这个认定事故的这个通知当中都有明确的认定，这个应当讲呢，刚才法庭调查阶段已经充分反映了。所以就是这个事故本身从实际原因上看，几方都有责任。那么按照责任比例的划分，按照相应的原则也做了实事求是的划分和判定，那么法庭根据相应的审查做出相应的判决，应当讲是实事求是的，责任划分的比例也是合理的。 至此，从2013年的10月喜隆多大火发生一直到现在持续四年多的民事和刑事的诉讼最终落下帷幕。那么这起案件所折射出的问题又有哪些呢？吴再存院长是这样说的。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包括制度规范尽管都有，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明显的执行不严格，落实不到位，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安全防范意识上讲还需要进一步的普及和强化。你比如说有些防火防灾的知识方面的普及，怎么去防范这些隐患的发生，在这些方面呢，我们觉得从这起事故的教训来看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当前我们在这个整个运营管理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你比如违法违规的现象，你比如说违规建设也好啊，私挖滥建也好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也都是导致火灾这个形成的很重要的原因。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一的20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在下周周一、周二、周三的三天节目当中，再跟大家介绍几起涉及到这个学前教育培训的纠纷。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